到此際別離，一定肝腸寸斷。 王啊，今日何時辭回，可令我芳心掛念。 哎呀，軍中有事，所以辭返家園了。